因此解脱道既称名为通达，又称名为坐证。好吧，今天都讲解到这里。有没有问题？今天讲解的可能比较复杂一点。 阿弥陀佛，师父今天讲的，就让我们想起那个《心经》的前半段，就是非意色即是空，空即色。然后后面开始诸法空相就开始讲皈依嘛，可以这么说吗？ 后面讲什么？ 皈依不是就是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这些，就是讲他的色空非色。前面是破那个意识，后面破依识。 后面就是讲到你证入了人成实性以后的境界。那么前面讲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分辨依他起跟人成实，跟遍地所知要怎么讲？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是讲缘成实跟依他起相的关系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，那么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是讲缘成实跟遍地所知的关系。因为依他起有它的自体，缘成实有它的自体，所以你不能说即是，只能讲不异，因为他们两个有各有自体，不异。而遍计所值是没有自体，原成实性是有自体，遍计所值没有自体显现出来的性质就是原成实性，所以遍计所值当体即空，就是原成实性，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讲即是。所以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遍计所值色，无有自体性即是空性。那么空性就是遍计所值色，无有自体性，这样解释。所以这边这一段呢，就是在辨析这三自性中间的分别，然后后面就讲证入缘成实性的状态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好，这是讲缘成实性的它的性质，然后在空中是什么？没有这些依他起相的显现的。那后面会讲到。就是你证入见到位，你证入真如的时候，是没有杂染依他起相的显现。 刚刚还有讲，有些论师的话，有的是用依他起跟遍计所，缘成实去比较，有的是用遍计所执跟缘成实比较。那其实我们知道，在依他起上，我们给他一个名字，就变成遍计所执了。 对，你给他个名字以后，如果你去遍计的话，我们前面有讲过，遍计本身来讲，它就是在语言文字上面的一种嫉妒分别。那么嫉妒分别就有杂染性的意思，所以就叫遍计所执性。那么圣人讲法的时候也是依照语言文字，就也在语言文字上面遍计，那这个时候是没有杂染性的。所以只讲遍计的时候呢，就好像有通于凡圣在语言文字上面的分别的意思。那么有了所执两个字呢，就是指我们反复的状态。我们下一次不上课，上次有讲过。我们下一次上课就是1月9号。

自归依法， 自归依法， 当愿众生， 当愿众生， 深入经藏， 深入经藏， 智慧如海， 智慧如海， 自归依身， 自归依身， 当愿众生， 当愿众生， 同理大众， 同理大众， 一切无碍， 一切无碍， 何难慎重， 何难慎重， 并且以此功德回向蔡月秋居士。阿弥陀佛， 阿弥陀佛。